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酒加咖啡，我只要喝一杯，想起了过去，又喝了第二杯。明知道爱情像流水，管他去爱谁，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 想证明是与否，这不是我你分开的理由。

我代表埃勾拉全体员工，祝北京 FM 九六九的所有听众朋友们万事如意，阖家幸福。新的一年里，跟着埃勾拉，享受探索世界的快乐。 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，欢迎您准时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中国气象局最近和80多家交通管理部门与高德地图联合发布了一个2018年春运安全出行指南。指南显示呢，2018年春运期间，全国高速交通在正月初六会迎来返程高峰，其中在长三角、珠三角区域，高速公路压力最大。春运期间呢，在全国驾车跨城出行路线主要集中在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珠三角区域。听完这份指南的大概，应该对春节期间的路况了解的差不多了吧？先进入一首歌，节目稍后回来。 浪奔浪流，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，耗尽了世间事，浑浊铺一片潮流，是喜是愁，浪里奔波清欢笑悲忧，成功失败，浪里看 不出有没有。爱你恨你，问君知否？是大功一败不收，转千弯，转千载，亦未平复，始终争斗，又有喜，又有愁。就算分崩清欢笑悲忧，年月方百千路，在我心中已无够。 是你的

暴雨洒向寂寞汉子，人们步失速冷风里面，内心中的苦楚刺痛更使我倦，梦已失去没什意思，从前默不懂爱的意义，这个深夜里难明白什么事情错对或是对你我已怎可决志，未知那日痊愈，对你献上最深刻的一次，情人令我困倦，寂寞是等未完，仍期望你回来可痴恋多一次，情人令我困倦，寂寞是等未完，仍期望你回来再共做这故事，情人令我困倦，寂寞是等未完，仍期望你回来可痴恋多一次，我困倦，寂寞是等未完，仍期望你回来再共做这故事， 啦啦

有了九六九才知道覆盖的威力，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，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-5175-2200。 是春节家家户户最热闹愉快的时候，丰盛的年菜摆满一桌，阖家团聚，围坐桌旁共吃团圆饭。家人的团聚往往令一家之主在精神上得到安慰与满足，老人家眼看儿孙满堂，这是何等的幸福。 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美美，你这么美。

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能量。经典九六九，音乐最动听。最动听。 Bye.

已经是上午11点了，有点累了吧？听听音乐，放松一下吧。我是阿妹张惠妹，我要快乐，你也要快乐哦。 潘景红海滩国家风。